因为今天嘉宾太美了。 哎呀，那我们两个就不在这儿抢戏了， 强行给自己圆回来一波，可还行。 我们就不在这儿抢戏了哈，我们就赶快隆重的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博虎点秋香的嘉宾。 对，今天来到博虎点秋香的嘉宾啊，是我们这个虎友国民校花大赛的优质选手猪猪。来，有请猪猪跟大家打一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猪猪，然后是来自虎友的国民校花。然后呢，我的特长是播音主持，但是我是一个理科生，然后学的是自动化的专业。不像吧， 自动化专业。 哇，这个我觉得一会儿我们可以好好聊一下。 这个可以吧，因为我之前特别懂它，我高中是理科生。 我以为你特别懂机械自动化呢，看不出来。 然后机械自动化是我永远都不敢碰的这样一条线，你知道吗？ 对，我觉得一会儿可以聊一下。 对的对的。 嗯，猪猪那个也可以再跟我们多说一点你的性格呀、爱好呀，或者是其他一些方面，就是能展现自己的这些话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还有网友朋友们更多多的了解你一下。 好，那性格的话，其实平时看着我可能是比较高冷的，然后不太好接触，然后但其实我是一个很可爱的小仙女， 是萌妹子。 对对，然后呢平时的话我会喜欢旅游，然后旅游的话我会有一个就是习惯，就是要收集那个明信片，我特别喜欢就是特别好看的明信片。然后再一个就是画国画吧。 哇， 画国画。 对对对对， 哇，兼具了古典和现代。小时候有学国画是吗？ 对，然后其他的就是什么吃喝玩啊，就都喜欢了。 吃喝玩哇，真的是非常，因为我觉得它的发展特别全面，然后古典气质有了，会画画，会画国画，然后同时呢又特别喜欢去旅行啊，各种现代的东西也特别喜欢，然后特别热爱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姑娘。 没错，集古典于现代于一身的一位美女。这个 不得了啦， 不得了了， 还是一个理科生， 这个， 头脑非常的灵活。 没错啊，这个如果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还有网友朋友们啊，这个抓紧有机会的啊，一定要打开手机，通过我们这个全屏可视化的系统呢，来看一看我们今天这一位集古典美与现代美于一身的猪猪啊。这个再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收看方式，第一种呢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56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第二种呢就是在这个花椒直播上啊，这个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啦。 欢迎跟我们进行互动哦。那我们也是接下来会带着大家一起更加了解我们的猪猪哈，了解他的更多方面。 对，这个就像前几期的这个虎友校花一样啊，这个猪猪也不例外。请您用三个词来形容一下生活当中最真实的自己。 三个词吗？ 对。 666， 大佐，他的回答已经超过你了。 哇，他的回答已经超过了我的。 下次再有女嘉宾，你就说666，不要再说美美美，太熟了， 太熟了，是吧？ 对， 我们下次再来一个漂亮的美女的话，我就是666，然后之后嘉宾就给我微信拉黑了。 对，为什么要说自己666呢？我很好奇啊。 666，我觉得就是比较笼统嘛。其实要是认真的说的话，应该是睿智，然后善良， 还是有词的。我告诉你， 里边内涵很深， 很酷。 睿智、 善 良、 很 酷。 那咱们挨个分析一下吧。为什么睿智呢？ 因为我觉得就是我 学自动化的很厉害。 对，我觉得我是一个就是比较有着理性的思维吧，就很聪明。对， 那你在学习的过程，因为比如说像高数啊，然后包括你那个就是更加专业化的东西，你觉得会有困难吗？ 稍稍还是有一点点的，但是高数还 稍稍还是有一点点的。你听到这话了吗？高数还行。 我们都是学的那个大学文科数学什么之类的。 我的不学数学。 我的本科学的是大学文科数学，后来我就听我的很多理科生朋友都在就是跟我抱怨说这个有多难哈。我看了之后我就 佩服的五体投地的，所以我相信你是一个非常睿智的女孩。 你知道吗？这个我为了不学数学，高中选择了文科，然后高中还是要学数学。为了不学数学，大学专业这个选择了一个跟数学一点不搭边的，然后到现在对成功了，成功是成功了，但是到现在每次去打出租车用现金结账的时候，只要超出十之外的，我都会让司机去算账。 所以说大佐在形容美女的时候就会用美啊，就是会用形容词，然后人家就会用六，用数字， 对， 数字内涵非常丰富。 就是， 是的是的。 第一个是睿智啊，这个一位学机械自动化的大美女。第二个词刚刚形容自己的是什么？ 善良。 善良。 善良。 这个基本上能看出来， 长 面善， 长得就很善良。 对的对的，而且一听说话呀，还有这个表现也能表现得出来哈。那第三个词是很酷，哪点酷呢？ 我今天可能穿的不是很酷啊，但是我平时就是我觉得可能就是为人处事啊，然后包括我的性格是很酷的，我没有那么多事儿。然后包括我也是一个就是北京人嘛，然后我可能会就是有点大大咧咧啊什么的，然后稍稍的有一点男孩子的想法，所以我觉得还蛮酷的。 哟，真不错啊！ 这口音， 他在跟你套近，北京人嘛。 强行拉近我的感情。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三个词形容自己啊，三个词形容自己。六六六，除了六六之外呢，睿智，善良， 善良 很 酷 啊，这三个词其实很贴切了。 对，很贴切，而且我们已经更加全面了解他的性格了。 这个其实啊，到现在我真的一直压抑着我自己心中那个好奇心，为什么想要去学机械自动化呢？因为基本上一提啊，这个学理科的女生肯定就很少。而且在理科当中选择学机械自动化的应该就更少了。 这应该算工科了是吧？ 对， 不算理科。 因为我有一个姐姐，她就是在厦门大学，然后她念的就是机械自动化专业，全班50个人49个是男生。 哇，所以你们班呢？ 真的是这样。 我们班6个女生， 也算合上班了。 20几个，18个男生吧，大概。 对，我知道北理那个学校有很多合上班，然后比如说一个班里面60个人，然后有4个女生，那这4个女生就是宝贝，就是比如说过生日的时候，然后全班同男生给他们祝福， 给娘娘请啊。 对，然后每天上课的时候，这个就是比如说中间第一次上课，中间那4位女生就是把座位定下来了。第一次上课在第二排中间4个座位哈，那剩下的他给我说的原话就是，剩下的每次上课中间那4个座位是没有人敢动的，就是特别的幸福，就变成宝了。那你生活当中呢？ 我生活当中，其实我想象中是很美好的。我觉得，哎呀，我肯定是极少数的这个几个女生，然后我会很幸福。但其实会发现我们班的男生很幼稚，并没有我想象的那样的。然后我当时， 你就不怕你们班男生现在正在收看我们的节目吗？ 我特别想说说你是不是一个很成熟的这种，就是你的 我吗？ 对。 还可以吧，就是看着可能很成熟，但是接触起来会发现其实没有。 那可能女孩子本来这个成长速度会快一点，所以她才有这样的。 对， 还有呢， 然后 实际上你觉得是怎么样？ 实际上嘛， 就是觉得他们有点幼稚。 对，哎，他们下课在追跑打闹，但其实很可爱。然后呢，关键时刻需要他们。 当一个女生用可爱这个词来形容男生的时候， 其实他本来 说明两点问题。真的，说明两点问题。这个我真的有深入研究过的啊， 我还真不 知道。有不少姑娘跟我说，没有， 你说呀，我很想知道。 就是第一点，就是因为这个姑娘特别喜欢你，她已经不觉得你外表的帅气，或者是说你对她好怎么怎么样，就是用可爱来形容你，因为女人嘛，自带都会有 母性的关怀， 对，她就会像看待自己的小孩一样，就觉得啊，这个男生真的好可爱啊，但是这种可爱是那种完全。出于天生的那种可爱，就是可爱，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好可爱，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可爱就是，这男的脑袋是不是好可爱啊？ 这是幼稚是吗？ 就是这样，一共就是这两种。 看来这可爱是有两个极端的这个发展方向的。好，回头我也研究一下哈，有点道理。 对，所以 大总你好可爱哦。你猜 我不猜，这种坑我是不会往里跳的。我 开个玩笑。好，我们继续来了解我们的猪猪哈。 对，刚刚猪猪说了自己会画国画啊，这个为什么总说她是这个集古典美集现代美于一身的气质美女呢？现代美啊，这个机械自动化对吧，敲敲打打，特别现代的， 听起来很现代， 很现代，很科技 、科技、 啊、 对，厉害了。 古典美呢，因为猪猪从小就会画国画，而且我们刚刚聊天的时候，我小时候是画工笔的， 哇， 然后猪猪他说他是画山水，就是水墨画。 我从小对画画就有阴影。 画的是阴影是吗？ 是， 阴影也很厉害。 对， 而且呢，这个今天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这个就可以在我们的现场来收看到我们今天这位气质美女猪猪的国画表情包。 哇，我还头一次听说要拿这个国画的方式来画表情包， 而且是水墨画。 哇塞，今天给我们准备的是什么？什么表情？ 就是咱们微信常用的那个表情，那个叫什么？ 叫你来说，大佐来做，好不好？ 嗯， 好，就是暴走漫画的那种表情。 暴走漫画， 不要再坑我了， 大佐，你 暴走漫画的表情，你让我做出来。 然后我今天有准备两个，所以可以教你们一起画。 好呀好呀、我们一起来参与。我也希望我们的网友们哈，因为听众朋友们可能现在参与感不是很强，但是大家可以脑补一下、然后但是呢，我们的网友朋友们，你们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动起手来，一起感受一下国画来画表情包，尤其是暴走漫画里面形象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哈，因为确实很少见得到的。 对。那么也在一首歌的时间之后呢，也有请我们的猪猪在这首歌的时间里面向我们完成这幅国画表情包啊。这个也是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稍后我们再回来， 待会儿见。 在失眠夜望天边星宿，仍然听见小提琴如泣似诉在挑逗，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人如天上的明月是不可拥有，情如曲过只遗留，无可挽救再分别，为何只是失望填密我的空虚，这晚夜没有吻别，仍在说永久，想不到是借口，从未上帝明月 有情如曲过只遗留无可挽救再分别为何只是失望填密我的空虚这晚夜没有吻别仍在说永久想不到是借口从未意 在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的猪猪的现场作画基本上我看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尾声的阶段啊，开始画小表情了。 真的是啊，没错没错，而且呢，我刚刚其实本来是想体验一下的，但是我可以给大家稍微的展示一下。 画的这个是什么？ 我画了一个笑脸，主要的原因大家不要看我的笑脸，看它这个底稿，就是我是特别可爱的一个表情。 再近一点。 对，这个特别可爱的表情，我怕给它破坏掉。 嗯， 就主要就是怕破坏掉嘛。 啊，一副这个微信的表情包的图片啊。 是的，是的。 嗯，这个 是他的，刚刚给大家展示的是他的这个，应该算是打了一个草稿。那待会儿他会画成什么样哈？拿国画的方式。 对。 然后待会儿再看一下成品。 嗯、对，其实啊，这个真的我是第一次见到拿国画的方式，就是拿这个墨。就是拿墨汁来画我们那个微信的表情包，就是现在咱们这么火的这个表情包。 对呀、啊、对呀、啊、还真的是第一次，而且我刚刚看他这个在画的过程当中拿笔呀、啊 嗯、 包括他整个笔触的还是很娴熟的、 嗯、 我说你学了多久了，他就说学了10年，好像差不多。 哇，10年 很长了。对对对，小的时候就开始学，应该算也算童子功了。然后他说就是好像就是后来练的少了，但是我觉得这个童子功也是非常厉害了得， 嗯， 所以大家一起来期待一下。大佐，你是不是画工笔画是吗？之前 我小的时候学过6年的工笔画。 哇，6年时间也很长。 对，但是其实按照道理来说，6年对于工笔画来说一点都不长，因为我到后来才刚刚接触到了画人物。 哦， 就是我不知道其他的画别怎么样，或者是可能其他老师教的也有不同、 嗯、 我的老师最开始就是教我先从花画起、 嗯、 就是牡丹花， 嗯， 那个用工笔的手法来画这个牡丹花，然后之后呢慢慢的加上那个小蝴蝶， 嗯， 就是从静物画到活物。 哇哦。 对，然后就画完那个牡丹花加蝴蝶之后呢，慢慢的开始接触到那个人物的画像，就是比如说、 哦、 那叫什么来着，唐太宗的妃子 啊、 哦，对， 啊、就是逐渐又加了人， 对， 然后所以就是逐渐升级， 体态相貌慢慢的，而且工笔画跟这个水墨画的一大特点就是工笔画它要更细致一点， 哦、 就怎么说呢，有点类似于就是西方的油画。就是油画类似于中国的水墨画，写意的那种感觉要更强一点，让你去自己感受这里面它究竟有什么样的 这个韵味在其中。 嗯， 但是我觉得工笔画呢，它更多的是通过它的线条啊，就是每一笔都是特别真实的那种，一笔就是一笔的，而不是那种唰一大笔下来，然后我就告诉你这是一大片山。 嗯， 我们画的就是一笔一笔一笔笔，这个是个山，这样的。 嗯，哎，还真是啊，这个我也瞬间了解，初步了解到工笔画的精髓。那朱朱是不是已经完成了？嗯，好，可以给我们展示一下你的画作。 哇， 来做表情吧。 来做表情吧。 对对对， 哇，这个真的 微笑 很可爱的。 对对对，非常的可爱。 我觉得要把这一幅表情包之后要留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了。 对对对，把它收藏一下啊，就是以节目的名义收藏一下。嗯，很有意义的 一大风景啊。嗯，这个也非常感谢猪猪给我们今天的作画。嗯，由于这个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节目也只能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 嗯， 这个猪猪真的是一位非常多才多艺的女子。嗯，在节目的最后呢，也可以公布一下自己的狐友 ID。 嗯，好，我的狐友 ID 叫猪猪小公举。 小公举， 猪猪小公举。 对，猪猪小公举。 啊，喜欢的朋友们呢也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们今天这位狐友国民校花大赛的优质选手猪猪。好了，嗯，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明天见， 拜 拜。 拜 拜。 稍后各位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漫游嗨翻天。 拜拜。